将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两，怎么倒落过乖带二日子？ 并非公子乖带，乃凡夫所赠。 你赠他多少？ 何夜之间有无天平等臣云授一用？不过是300余两。 哎呀，岂止！那日回的旅店用天平一称，果然300余两，与他冲我打。 大人，王法孙也容他自己大人吧。 哎呀，本院的旧病又复发了啊。 是啊， 二位大人带上了吧。 司礼等带身打坐相请。啊，苏三，你将庄子琴又一一速来，我二人也好开脱于你。日若不然，你来看，王大人的旧病又发作了。 二位大人哟，病 慢慢将来。 Thank you. you 是你真相天虚，我今天只能他一起就不一起。

先请听《望家乡》，由张学金演唱。 愤怒，谁敢个面动刀？哎，这为女金花冠嫁衣穿戴，流水记此案的早有案，哎，他神天子王威臣把刀兵火斩，怎知道威臣我困沙漠日无时夜无改，人人亲亲同伤怀，打了着臣的命我要上本，我命上本 再请欣赏《结亲》这场戏里苏武的一段二黄唱腔，冯志孝扮演苏武。 哎，请

听众朋友，京剧《苏武牧羊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